是否可以问问问你的姓名，因为你是我的知音，我有多一个朋友。把这一个瞬间用音乐来送给你， 愿你的声音永远伴我的左右， 我一定尽力用最美好的旋律伴你左右，伴你左右， 伴我左右。我听过你的歌，我的大哥哥， 把这一个瞬间用音乐来送给你。 去的你，我不想再提起。 是累，也只能执迷而不悔。

这爱你的权利。 权利。